回现实了。 第四场游戏明明还没有结束，阿贝塞需要我。 怎么回事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才刚和阿贝斯坦白完，怎么突然穿回来了？不行，我得回去。快让我回去！ 让我回去！ 哔哩哔哩漫画出品 ，B 威社策划，多云文化承制，木火人原作，顺心文化录制 ，Vomic， 我的怪物，第二季，第五集。 王子。 不要！ 说的在理，他是不是狼人都很危险，这种没有人性的野兽随时可能将我们杀掉。 那还等什么？ 投票吧。 那就收了他。 哇哦，亲爱的们，这么快就决定处刑对象了吗？ 决定了，不管怎样那怪物都得死。 我同意。 滚，处死他。 我支持。 我也是。 那圆圆也投票他。 还有谁？ 不要，不要！ 救命！ 新鲜的屠杀开始。 滋味怎么样？ 你刚才为什么把我扔回现实了？就因为我对阿贝斯说了穿越的事。 对哦。 树枝到底有什么目的？ 哎呀，制作者大大与其纠结真相，不如先关注一下您家的 Abyss 如何？他的状态有些不对头哦。 Abyss，你还好吧？刚才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穿回家了，还以为回不来了。有没有被吓到？Abyss，你怎么？ 别碰我！ Abyss，抱歉，我是创作者这件事，果真还是对他打击很大。或许不应该告诉他真相。 王子，对不起。 为什么要对我道歉？ 黑化值多少了？ 黑化值。Abyss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管怎样都不会对他有所隐瞒，80%。 80%。 快满了。 值了，王子就会死，我就再也见不到王子了。 他大概还不能理解，就算黑化之成功消除，我也会离开这里。Abyss，没关系的，我其实也没那么想要活下去。我 一到关键时刻就打断我， 怎么回事？不是刚讨论完楚行沈大师的事吗？ 王先生，您睡糊涂了吧？沈大师是前天的处决对象，昨日处刑的人明明是瘦猴。 那个瘦子混混，你等等，让我想想，第一天，钱教授被杀，处刑了胖虎；第二晚是平安夜，处刑了沈大师；第三晚， 夜间死亡的是光头，并且因为狼人没能做到一击杀死光头。当时我认为他们被反击受伤的可能性很大，就提出了让所有人脱掉衣服检查皮肤表面的建议，从而发现了 放开我， 别动，我马上就应该杀了你， 瘦猴身上的黑漆。因此确定他也是一名狼人，进行了处刑。王先生现在还有哪里不清楚吗？ 没有不清楚的了。在我穿越回现实的那段时间里，不过阿贝斯的黑化之掌，就连时间也过去了一天。还有， 那好，请尽快跟我们共同寻找今天的死亡玩家。 好，马上过去。李明月的状态很不对头。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突然消失了一整天这件事？ 难道说这个世界正在…… 死亡之 选手李明月、秋静， 嗨，大家好。 圆圆、李凡，以及王子与阿贝斯，你们之中还存在着狼人？ 阿贝斯躲我。 一旦场上只剩下好人阵营，或者只剩下狼人阵营，那么通往最终试炼的大门便会打开。所以，亲爱的们，一定要抓紧时间。 神马队，加油！ 啊，亲爱的们，怎么不开心？ 啊，各位，就快结束了，我先发言吧。看现在的情况，场上最多应该只剩下两名狼人，否则就没必要比下去。好人必输。昨晚死亡的是锦音先生，根据现场分析，他应该是被没那么熟悉枪械的狼人乱枪打死的。 他身上的弹孔很没规律，甚至有几枚打在了墙上。 李明月这会儿好像又恢复正常，刚才那状态好畸形，就像发布任务的 NPC 似的。 我的话是个村民，这几天也和明月在一起，努力帮大家寻找狼人，绝对的好人心态。 我也是，我是村民，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神大师和守候真的是狼人吗？明明他们两个都很和善啊。 我也能证明，你哥在发现凶器时没动任何手脚。我俩一直在一块儿，我能证明他的清白。 守候，他甚至还在我有陷害胖虎的嫌疑时站了出来。该不会你们两个才是真的狼人？故意设下指纹看伤口的局，引我们上当吧？ 这是何必啊？我和明月大妹子都是好人，否则没必要为了揪出狼人这么大费周章。反倒是你啊，这种惊慌过头的态度挺不对劲儿吧？ 总之先炸一嘴。 我没有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 抱歉，其实有件事情一直令我很在意。从第二天王先生的证据来看，神大师一定是只狼人，所以第一天被处刑的胖虎大概率是个被他故意陷害的好人。但奇怪的是，胖虎明明什么都不可能做，房间中却存有凶器，而第一个发现凶器的人又是李凡你，和第三日被确认为狼人的瘦猴。这种巧合令我不得不怀疑整件事情的真相。首先由狼人 A 神大师锁定一位替罪村民， 就是你胖虎。 然后由狼人 B 李凡在集体搜查时，将原本自己手中的毒药瓶放入胖虎卫生间的镜子后面，实行嫁祸。 是你的毒药瓶。 再以狼人 C 瘦猴的口供为其脱罪， 我证明李凡很无辜， 便能制造出这场可以互相掩护的完美嫁祸处刑案。 不是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当时只是和瘦猴在一起搜查，然后就发现了药瓶。 这借口编的有点假吧？ 好像不太对劲儿啊。 虽然现在看来李凡的狼面的确很大，但一次绑定三匹狼搞事是不是有点太冒险了？明明可以更稳妥的吧。 哦，那王先生的意思是 不能排除售后趁大家不注意事先放了药瓶再让李凡发现的可能性，所以为了能够更精准的投票，我想先和明月大妹子单独聊聊。好了， 王先生，您有事可以直说，为什么非要到卫生间里？ 啊，因为外面有摄像头，咱们接下来要说的可能有点…… 兔兔不让透露必胜法，只能找监控死角。 您指的是参赛选手可以两人住一间房这件事吧？ 嗯，大妹子果然明白人，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。请问，你是否能确定你男朋友秋季的游戏身份？ 嗯，可以。秋季他昨晚接受了我的同住邀请，就睡在我旁边。他并没有进行狼人的夜间活动，肯定是好人。 很好，那么接下来的比赛中，李小姐考虑同我合作吗？啊，我也能确定 Abyss 的好人身份。 您的计划是？ 场上还剩六人，一旦咱们四个互证身份的选手同时投票，就能控制比赛的结果。倘若今天推出李凡后，比赛结束，那么皆大欢喜。就算还未结束，也能证明圆圆同样是狼人。只要我们两两一间房，轮流守夜，熬过今晚不成问题。这样，明天再处刑掉他，便能安稳的结束游戏。 听起来不错。 好。 其实我以为，王先生您同袁小姐的关系很好，一定会选择保护她呢。 我，她是挺可怜的，但我的心很小，小到为了容纳一个人，会放弃整个世界。李小姐也是一样吧。 传来一记警报，被杀意锁定在死角，谁宣告登场？ 街头上圣经情似妖，孤独的灵魂绝望生长，渴求被释放，欲望缠绕，越挣扎越无处逃，生死之间发烫，灼伤每一个拥抱，点燃无尽疯狂，并肩寒战，心念化作彼此锋芒，斩断末日循环长夜。